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怎么样，一上来是不是被我的这个 promo 吓到了呢？对，我们今天的车友会点名时间呢，我们要提前一下，第一个话口我们就要进行点名了。所以呢，在这儿先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喊你们啦，车友会我们准备点名了啊。没事儿，没到的先不着急，你们慢慢来。一上来呢，我们就周四了，周四，哇，我的天哪，今天是周四，真的不敢相信，一眨眼周末这就要来了，明儿就周五了。好心情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不知道因为工作关系啊，是不是因为工作关系？其实大家觉得我在电台工作，对吗？然后呢，一个人在节目里嘴巴叭叭的说，可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话没那么多的，真的，我更喜欢在一旁倾听，最好呢，旁边再放一盘瓜子儿，嗑着瓜子儿，听着故事啊，再来杯茶水，那感觉真是绝了，根本停不下来。尤其周末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安逸的感觉，过上周末也根本停不下来。哎，你会发现淑君你这一上来就根本停不下来，都成了个排比句了，没完没了的。对，我今儿就跟这标上了啊，做什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分享什么都根本停不下来，来分享就是做什么或者是吃什么的时候你根本停不下来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微直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可以去找微博或者微信直接去留言就好了。好了，到了车友会点名时间，我们看看兵哥无敌艾瑞爱臭美，这是谁起的名字？还有不屑的实力派又有麻，快乐港湾以及雪球，还有半日闲，欢迎我们车友会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好好听歌咯。今天开场曲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正在听广播的你们一定不会孤单，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苦我 Listen up. 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那时间来到了19:20，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看到很多朋友对于今天话题正在留言啊，那么插播一条消息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正在有一位朋友兼歌手已经在线上等待了，那么我们现在准备连线他，然后跟他聊聊天。这位歌手是谁呢？就是郝云。那么他在1月1号的时候会在滨海新区塘沽这边开演唱会了。我不知道电波一旁的你有没有去他市区的演唱会啊，反正塘沽的朋友们你们有福音了。来，我们就直接跟郝云直接对话喽。 Hello， 你好云总。 哎，你好你好。 那么很高兴可以和你通话啊。那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在天津的 MyFM 100.5的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知道你是前一阵在市区已经开过演唱会了，这个月是又来到塘沽，真的对于滨海新区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了。那么是不是对塘沽有着特别的情愫呢？ 对， 塘沽，我觉得只要生活在北京的人，应该没有一个没去过塘沽的。 没有一个。对塘沽的海货是不是特别情有独钟？ 对对对。 我知道你是一个吃货吧，算。 这个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当时买了第一辆车，我开车去、就去塘沽绕了一圈，然后还逛了塘沽的洋货市场。 嚯、那不错呢。 现在我们也在那个满手云，他就是那个塘沽人。 是吗？ 哎， 太巧了， 老家。 那真的是对于塘沽来说，有一种莫名的缘分。那我想知道这次演唱会上有没有请嘉宾呢？ 我们演唱会不请嘉宾。 啊，就不请嘉宾。 就算请，我们对外也不会说， 就保密。其实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你们的合影，人家都说了，自信的人才敢离镜头最近，是这样吗？因为我看到你照片都是大脸照、大头照，是不是觉得自己帅爆了？ 这不是说自信，是这总没有什么防备就被人算计了，人家都 在 后边，我就在前面。开始我不知道，人家说你举着牌，你胳膊长，我没问题，我举着牌，我就在前头了。 啊，就在前头了，就这样被忽悠了。好吧，那下次我们也这样照，你站在最前头。因为你胳膊长。好，那平时 我背着您照、 那背着我照没问题啊。那平时写歌的时候，我想知道灵感最多的时候你是在做着什么，或者是什么状态下你灵感最多呢？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标准嘛，就是看人个人的习惯，不一定什么时候 啊，就来感觉了。 对，像我的作息时间不是很规律。不对， 不规律， 时间特别规律，其实就是上午睡觉，所以这个上午的时候，白天那时候我不可能有什么灵感，我都在睡觉。 咱都是夜行侠是吗？ 嗯。 那我看到你之前发微博说广州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那天津呢，有没有是绊脚石？ 哎呦，就因为离天津也近，所以不演出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天津。 没事就来。 对，天津的朋友也多，所以经常去天津吃东西。 嗯，这我真的是知道。 天津尤其你们最著名的煎饼果子，我觉得 煎饼果子。 对， 我会做，下次来吃我做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哈。 好嘞，好嘞，下回上你家吃饭去啊。 没问题呀、我们再约好吧、 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到郝云《逃跑的木偶》。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顺着一个方向走到死为止，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煎熬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勤劳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勤劳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 我们听完郝云的歌，继续来问云总，我特别想知道你一直保留这个发型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吗？ 不是刻意保留，就是短头发就剃成这么短的，就剩几毫米的这种近就算是光头了啊。 嗯， 这种头型你要是习惯了以后你就很难再改变了。 反正一般人不敢留， 就不是留，不是这意思，就是留下来就难受， 难受。 我理这光头已经有十 很久很久了，反正 十三年的时间了。我从2003年我剃了光头、 嗯， 一直到现在，就是 已经成为你的标志了。 我从生理上已经不需要这东西。 如果长了就香菇了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微博发的还是挺频繁的，算会不会成为歌手兼段子手呢？ 嗯，我的那微博基本上就是功能性，就发一个演出消息，其他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也没什么正经事。那个 我觉得还好哎，因为看你养了一只， 我觉得需要的是天赋、嗯、我在这方面真没什么天赋。 但是我看你养了一只喵星人啊，还给它起了环环这个名字，有没有特殊含义呢、嗯、当时怎么想的？ 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因为是一个朋友，最早是朋友家的猫。 哦， 然后他们要出国，本来说只是出国，这个他们两口子出国待两三个月就回来。 嗯， 然后呢一出去， 然后这猫就跑你这儿来了， 就一直在我这儿养着。好，等他们回来以后，我也不舍得。 对呀、 啊， 我看你挺稀罕它的。 嗯，当然了，我们家猫养的快成狗了都，一挠它，它就躺在那儿。 对。当你的猫还挺幸福的，嗯， 没见过那么粘人的猫，就是你只要你躺在睡觉，它就必定在你身上睡，它就趴在你身上。 我也看出来了，只要是没事在家，环环过来，环环过来， 可爽了， 是吗？感觉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了。 缓 缓 来。 好了，今天非常开心和郝云连线，也希望云总未来的这个在塘沽的演唱会能够特别的棒，特别成功，好吗？然后我们有时间再约。 新年1月1号在塘沽见吧。 对，塘沽见，到时候来我们家吃饭，吃煎饼果子去，行吧？好的，感谢云总了。 对，跟咱们打一招呼啊，待会给他拜年去、啊、 好，没问题，拜拜。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 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南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对，此时此刻还是狂躁万万岁的时间。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和郝云连到了线啊，也是刚刚通话完成了。然后游戏嘛，我们还是要照玩的，工作归工作，游戏归游戏，游戏不能耽误啊，送奖品不能耽误。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奖品呢，诶，是什么呢？成为我们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鲜味捞火锅提供的100元的代金券。冬天了，是时候吃点火锅了，对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是游戏系列。有的女生就说，淑君呐，那女生吃亏呀。没事儿，真的相信我，就是因为我知道可能有的女生不是经常玩游戏，或者是根本不玩游戏，但是呢我的问题它不是很难，这是最主要的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问题吧。这问题其实是一首歌，来听听，而且以前我经常会用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去啊，怎么样，这音乐熟吗？当当当当，哎哎，这是以前音乐摩天轮用的电乐。然后我就直接搬过来了，搬过来是什么呢？你看，都有答案了啊，开始都回答问题了啊。我的问题就是，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游戏？非常简单，你看人家一个肉球答对了啊，肉球答对了，但是我们抽奖呢，还是要幸运大转盘来为我们抽出奖，这个幸运听众。一首歌曲过后，揭晓幸运听众以及正确答案，来自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控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点个名吧，不锈钢老鼠、杨少帅、爱情抗体、千山无墨迹、快乐动一组、聆听春风十里、一米阳光、胡雾、 Sunny、 木木、 Castle 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这个就是正确答案。问题等于正确答案。你看正确答案都在里面了。这个是以前音乐摩天轮的电乐啊，我直接搬上来了。那正确答案就是英雄联盟，你答对了吗？好了，我们要在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来抽选一位，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火锅券啊，100元的代金券，来，幸运大转盘就转起来吧。好了，听到了叫做阿布的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我经常会看到他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留言啊，你还说我是个坑，我怎么就坑了？哪天我就给自己洗白一下，我真的不坑呢。好了，那么恭喜他获国了鲜味捞火锅的100元的代金券，到时候去领奖就可以了。那么在提醒各位啊，在12月10号的时候，对，12月10号是一个礼拜六，然后我董真会在鲜味捞火锅店等待着你，想晚上跟我玩的可以去晚上去找我，或者呢想中午的话跟董真一起玩的话呢，可以去找董真，反正都可以了，你们随时可以去。在中午12点或者是晚上的7点钟，我会在那边等你们哦。好了，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来自安又琪，见坏就收。 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 MyFM 其实装忙了3天，在3场的午夜，你说应酬好累。我需要的陪伴像是一种目前，如果没有提早预约，只能祈祷运气上脸。回想热恋，其实骂到令人怀念。你的任性，我的室内也不疲倦。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乎时间？只不过刚刚过完几年的那一天。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在巴赫，把理由留着出口，抱歉都太过沉重，而你只是路过。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渐渐难掉的承诺，收买不了我。说不到我要的终点，已经想不起我们多久没见面。轻描淡写之后，还有谁有感觉能继续再保持新鲜？让我们再热情一遍。距离传说中的爱情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以为你是永远。每个人如果注定有另一半，属于我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

永恒的长河，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像音符漫无目的的歌唱，就这样不停地飘啊飘，直到都不再微笑，忘记了什么重要，也忘记了 飘了啊，我们赶紧落地儿了。来自孟庭苇飘，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要正经八百的分享一下今儿互动话题，就是你做什么或吃什么根本停不下来。既然青春留不住，说到了，我发现啊，听着好音乐嗑着瓜子儿根本停不下来。你学我，我说嗑瓜子儿你也嗑瓜子儿，是不是？我们这边还看到乐凡西，他说了，吃火锅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又麻又辣，太刺激了。谁吃火锅能停下来？我就压根不知道什么叫停下来。梦梦说到了，小时候吃带果仁的巧克力根本停不下来。这带果仁巧克力我也喜欢吃，就主要我吃上东西我就根本停不下来。紫宁轩秋秋说到了，吃瓜子儿根本停不下来，尤其是黑瓜子儿，经常被人说是小老鼠。我觉得是不是别人都说你小耗子啊？小耗子更加口语一些，是不是？还有我们微博当中看到了，我往下翻一翻啊，这个野生石斛小姐说到了，吃麻辣小龙虾根本停不下来，可惜我不爱吃，真的，我真的不爱吃，就主要就不喜欢那种形态的东西。还有无奈忙碌的小蜜蜂，她说到了，孩子的任何事儿和好吃的东西都让我停不下来呢。 好吃的东西可能大家都停不下来，你看随风而去也是好吃的东西，还有林西南说到了手撕牛肉干，撕啊撕啊撕啊撕，嚼啊嚼啊嚼啊嚼，根本停不下来呢。小心牛肉干吃多了闲着，多喝水吧，你不动我就不动。说哎，听100.5根本停不下来啊，支持淑君也根本停不下来，谁比我厉害，厉害了我的哥，好，就你最厉害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些朋友的留言，就今天很多朋友，哎呀你看我都根本就翻不完啊，翻微博根本停不下来。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你做什么或吃什么根本停不下来的话呢，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下面这首歌送给所有朋友们，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来自范晓萱健康歌。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跺跺手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 张信哲宽容。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你做什么或者吃什么根本停不下来。微博当中看到了米兰的哈利波特，说到了抱着我的大儿子亲根本是停不下来，你就一直亲呗，就亲不够，就自己儿子太喜欢了啊。春庭月光说到了喝啤酒根本停不下来，总是想一杯接着一杯喝到不醉不归。那小心你的啤酒肚啊。还有我们看到了 Seven 爱喝茶，说到听着音乐夜跑根本停不下来呢。哇，那你是正在夜跑吗？提醒你哦，如果有雾霾的话千万不要去夜跑了，因为你就是人体的净化器啊。接着阳光说吃辣条啊，说好

来自朴孝信花神。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MyFM 私人定制自驾驾游的消息啊。那么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12月27号到29号，途经毛巾坝、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可以去体验一下临海滑雪呀，还有沙漠越野呀，以及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安排的住宿是什么呢？就是温泉酒店还有五星的酒店。那体验的项目以及行程的安排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滑线 MyFM 1005，然后上面有详细的介绍。那如果你想，哎，我想报名，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58565990来进行报名咨询就可以了。当然呢，是工作日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是可以拨打报名电话的。那么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自己去咨询一下就好了。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 Twins， 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 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

爱情面前，我们都不服。一直为幸福辛苦，倒不如做野生动物。你怕谁？你让谁抓？ 李荣浩野生动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生信息啊。那最近呢，云南省的食物药监局公布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饼干饮料类的食品一共检验出265批次，不合格样品是32批次，其中呢，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达利园法式软面包均落超过了国家的标准186倍，很高的倍数啊。那达利园官方的微博也是回应说了，已经召回相关批次，全部在受产品进行了无害化的销毁，所以说还算可以啊，已经全部召回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杨丞琳左边。 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 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 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 FM 100.5。

千年那天满月之巅，是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淡淡的甜蜜是否在爱就对面？这多久睡才知道两位心上藏出藏我的看见面，年轮永远是三圈，心跳的另一边看见我成熟的脸，辛苦这些年夜夜的手间抱着睡里会有潮湿蔓延。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时刻你打开到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青春纪念册来自可米小子，听到这样有记忆的歌，总是会想起上初中的我。那个时候还把这个歌曲当作参赛歌曲，当然是班级合唱歌曲哈。好了，时间来到了19:3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冬日暖心事儿啊。那一位老奶奶啊，她是卖馄饨。那这个88岁的老奶奶，她坚持每天8点就出摊卖馄饨了。10年之前呢，她的馄饨是1块钱有10个。到现在虽然物价上涨了，但老奶奶的馄饨仍然没涨价，卖100个馄饨才赚2块钱。她说了，别人吃的满意我就开心喽。而且她说我的生活没有困难，卖馄饨呢纯粹就是因为高兴，大家高兴我就高兴。多么正能量的奶奶呀！比个心啊，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卖馄饨呀？1块钱吃10个，那我先来5块钱的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许茹芸，好听。 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 100.5. 来自赵雷的《成都》，时间呢是来到了19: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陪伴你三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儿就是周五了，这个时候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喻的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开门音乐不眠夜了。那么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记住明天还会有奖品的，那大家如果想拿走的话不要走开哦，继续持续的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好了，我们明儿见喽，拜拜。 My FM 100.5

甲，看路灯斑驳倒映在地面，没人告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 女王驾到，来自尚文杰。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马上为你送出的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从今天开始呢，正式进入了12月，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抓住2016年的尾巴，把想完成的事情都可以完成。马上为你送出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小情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你再没人教我怎么唱，姐姐妹妹的梦想不知不觉都一样，她是抒情的歌曲，她是摇滚的梦想。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 imoto， 妹妹的韩文是 dance， 法语没人教我怎么教，姐姐妹妹的梦想后知后觉不一样，变不一样那又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绽放。从小我知道我必须得第一名，这所有的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是我的，奖杯是我的，玩具是我的，宠爱是我的，喜欢我的，不喜欢我的都会一直崇拜我的，而打破这一切的人被叫做 sister。 我想面前没有谁是 winner 谁是 loser， 我们的关系就像我是鱼儿他是 water， 我爱你 sister， 我们永远 together。 妹妹的英文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 imoto， 妹妹的韩文是 dance， 法语没人教我怎么教，姐姐妹妹的梦想后知后觉不一样，变不一样那又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绽放。哇哇哇哇 100.5.去享受这 谁的双手黑白渐渐演奏，想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一场梦。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人去写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你什么都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代替一整个秋天。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 人们总渴望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来试图逃避办公室的压抑，逃离城市的雾霾天气，逃离现实的不堪一击，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背负着情绪，天涯海角都是牢笼，风景也只是相机中的记忆而已，内心依然无处释放。真正的远行呢，不在于目的地，而是内心能够超越情绪和贪欲，在闹市也会是天堂。也许每个人被禁锢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每个人追求的自由的信念都是一样的，洗尽浮躁，回归孩子般笑容的纯粹生活。多年之后，郑钧呢已经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寻求慰藉的青年，而是开始用音乐来慰藉他人。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郑钧《风马》，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是经幡在风中飘。如果般的风马唱诵着街头的脸庞，如果般的风马把痛苦轻轻抛洒，平等的拥抱，丑陋与美丽贪恋与繁嚣，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是经幡在风中飘。如花般的风马唱诵着街头的脸庞，如花 MyFM 100.5. 就是无法强装往日的笑容。 勇敢触碰。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我管着想不想我，能多么难过，别灰心人接受，努力擦身走过。 来自翁佩蓉的一首《只要你快乐》，这里是 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每个人印象中呢，都会有一个胡彦斌，不同时期的胡彦斌有不同的歌曲和不同的唱法。30岁的他呢，现在的音乐的诉说方式，大家都会觉得不一样了，长大了，成熟了，更加有画面和故事。胡彦斌呢，用自己的音乐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如果姑娘呢是第一季，依然是你呢，就是第二季。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可能我们都想知道那个他到底是谁。那么先从这一首《依然是你》继续吧。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胡彦斌《依然是你》，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FM 100.5。 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靖。 时候当的放大但精彩，我也来爱。 天这部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表带，你做什么还要猜？感觉对的时候到了，空大胆精彩。我要的爱真的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 一首充满动感的舞曲，来自萧亚轩，闪闪惹人爱。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值得一提的是，在 MV 中他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歌曲诉说的情人无法成为眷属，所以说杨丞琳呢在带我走的 MV 中把自己关在冰箱里搞自闭，把自己变成一个急冻人，冰冻起来治疗失恋的伤。他发挥出演技，使出了开心落泪法的必杀技，又哭又抱男主角，让带我走的 MV 剧情画面唯美，就像蓝色生死恋一样。由于 MV 中他承受失恋之苦，导演安排了一场内心戏让他落泪。只见他在开拍的时候不说话，盯着好友兼发型师一直看着，在导演喊开拍的时候呢，立刻潸然泪下，让旁观者也是莫名心碎。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杨丞琳带我走，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这次机会要绝对完美，敢不敢敌对？千万别退，什么叫谦卑？别说是弄鬼，怀里的苦难的气就打破了自私权贵。谁来判你非礼不起那些墨守成规？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季，谁还在乎言论语？在我眼 拒绝标签，只有自己才可以诠释自己。来自张碧晨的一首《自视者》，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继续来关注一条音乐消息，那么也是来聊一聊林秋离这一位著名的词人在创作自己歌词的时候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呢，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作时谈到，第一次听到涂慧源创作的《听海》的曲子呢，感觉并不惊艳。那么在晚上呢，跑到一个小酒吧去看书喝酒，凌晨4点酒吧打烊，在天有些蒙蒙亮的时候呢，和四个姑娘去海边大堤去看海。在海边他就问这些姑娘，你们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都在想一些什么呢？第一个说我想找人砍了他，第二个说我想烧了他的衣服，第三个说呢我哭着求他，可是他走了，最后一个说我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于是林秋离就以最后一个回答作为灵感，回家创作了这首曲的词。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而这首歌呢，也是一直传唱至今。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张惠妹《听海》，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